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爱德华多加莱亚洛嘅作品啦，就系一位来自乌拉圭嘅诗人。咁啊，廖伟棠亦都有介绍到咩叫散文诗啊。 系啦，咁既然介绍过系咩散文诗咧，今次再讲埋咧，点解呢本书佢嘅代表作叫《拥抱之书》 嗯 啊、其实咧，同佢一直提出一个知识分子嘅理论有关嘅。佢认为知识分子同埋所谓嘅底层人民啦，或者普通即系平民百姓咧之间嘅关系咧。应该是一种相拥抱的关系，即相拥抱，即当大家是兄弟啊朋友，互相推心置腹的。他不是要去拯救他们，亦都不是去为他们代言那么简单，即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是应该大家肩并肩的一样东西。当然啦，这种讲法呢，有些人的听嚟咧就好左交啦，啊呢其实咧加莱亚诺咧系一个大左交嚟嘅，我都唔否认啊。但系左交咧，点解我依家我都唔否认啦？我哋喺香港，我哋就系左交，都有好多左交。但系点解会产生左交咧？即系呢个一个社会嘅土壤，点解会产生左翼咧？啊，左翼嘅存在系因为社会本身嘅矛盾同埋激荡啊嘛，左翼。点最初嘅左派右派嘅分隔，唔系话共产党就系左派，啊资本家就系右派，唔系咁简单嘅，而系咧左系意味住咧怀疑嘅精神啦，同埋咧企喺反对派嘅角度啦，等等咁样噶嘛。咁其实咧睇加莱亚诺嘅书咧，我最有意思嘅感受咧，就系觉得乌拉圭同香港好多嘢好似。但系乌拉圭，大家香港人几时会见到乌拉圭？ 世界杯啦， 系啦，世界杯啦，唔会去旅游噶嘛？呢啲地方真系穷乡僻壤啊！甚至乎我记得以前咧，就系《笑星救地球》入边咧，就成日讲乌拉圭啊，好似老鼠拉圭咁啊，即系搵啲咁嘅开玩笑嚟讲起个第三世界国家。但系反而咧，我依家觉得，咦，其实咧香港某种程度上都系一个第三世界地区嚟嘅。比如话，我哋大家一齐嚟听呢首叫《时光倒退机器》。我哋又听下佢同香港有冇相似之处。 时光倒退机器，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洛。二十世纪初，乌拉圭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国家。二十世纪末，乌拉圭是一个十九世纪的国家。在无聊的国度，优良的习惯，禁止常规不强加实行的一切行为。男人们梦想着退休，而女人们梦想着结婚。年轻人因为年轻而有犯罪感，忍受着孤独或流放的痛苦，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自己是老人。 时光倒退机器，咁就加莱亚诺嘅作品，有啲咩相似嘅地方呢？ 我哋自己改一下啦，试下啊！二十世纪如果香港系一个二十一世纪嘅城市，但系二十世纪末咧，香港系一个十九世纪嘅城市。大家谂下香港嘅保守嘅一面啦，香港嘅甚至乎咧，佢貌似咧系好走喺咩金融嘅前端啊等等，但实际上佢嘅社会道德啊，佢政治体制啊，都有好多好保守嘅地方嘛。咁其实咧呢啲都唔算太可怕，更可怕系人本身。就好似佢入边所讲嘅，佢话呢度嘅男人咧系梦想着退休，而女人咧梦想着结婚。啊，呢度咧男人梦想着退休咧。其实在香港来讲真是一个都几奢侈的梦想来的。好多尤其是即是低下阶层啦，咁退休佢是一个害怕的事情。虽然佢好想退休，好多人都是退而不休，冇可能跟住佢又会去做secure 啊，或者去做清洁啊等等，即是总之都要不断咁样燃烧自己嘅余热啦。咁女人梦想住结婚，咁呢个当然好多人都笑港女啦吓、又想嫁个即係完美嘅人啦，结果喺呢个无尽嘅等待之后呢，最后即係慢慢变成咗一个都系一个奢望啦。 最讽刺的就是年轻人，因为年轻而有犯罪感，除非他可以证明自己是老人。这个我突然间想到的就是呢，以前呢推出个单身公屋的时候呢，就是竞争最剧烈的就是独居老人和这个年轻人未有置业能力的年轻人。哇，这个是其实是这个社会的病态来的。 是不知道哪个可以即早点拿到这个公屋吗？ 所以这首诗的题目叫时光倒退机器。到底是个城市的时光在倒退呢，但是啲人在度奢望时光可以倒退，令佢重新又再有所选择呢？如果有所选择的话，你仲会唔会投身在一个咁残酷的城市入面呢？ 嗯，好悲啊。时光倒退机器。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挑战。 挑战，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洛。他们没能成功地把我们变成他们。卡乔·埃尔卡德里写信给我。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军人独裁统治的最后时期快要结束了。我们以恐惧为早餐，以恐惧为午餐，以恐惧为晚餐。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地把我们变成他们。 挑战就是加莱亚洛的作品。 挑战我又是想到香港。 为 什么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把我们变成他们。其实比如说我们如果跟内地和这个中共政府之间那种角力，其实这种角力呢，可怕的不在于他会击败我们或者会消灭我们，最怕就是我们学了他们那套东西嘛。咁当然我自己嘅立场就係，我宁可係俾佢打败，我都唔会即係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嘅。咁好多人认为，哦，咁既然你可以搞自由行，我又可以搞返自由行啲人啦，即係一样嘅道理。 嗯， 你可以出哪吒之招，我又可以更哪吒，只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嘛。其实经常我已经可以喺香港嘅某一啲即係极右的文章也好啦，言论也好啦，入面睇到呢，佢哋係模仿緊呢个毛泽东嘅文风。咁当然啦，佢哋都亦都话啊，我哋就最擅长最熟悉我哋嘅敌人啦。但係熟悉嘅后果呢，就係好似呢度讲咁样，如果我哋变咗做佢哋，我哋嘅抗争仲有乜意义呢？我哋虽然，但喺呢度讲嘅阿根廷同乌拉圭嘅独裁统治入面嘅人呢，虽然佢哋呢早餐、午餐、晚餐都系恐惧，都系食緊恐惧，但系都冇变成他们，没能成功地把我们变成他们。咁其实就系我哋嘅成功囉，佢哋冇成功。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我好强调嘅，就系你唔好用咗最哪吒嗰一套嘢，就算你为了基正义的目的都好，你都不要用一种你所鄙视的手段。 他们没能成功地把我们变成他们。 希望我们都是啦。 挑战这一首是。跟着下来有艺术与时间。 艺术与时间，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谁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呢？胡安·克尔曼自问道。胡安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或者世界上任何地方，他有时候会遇到散发着恐惧气息的人，他觉得这些人不是与他同时代的人。但是有一个几千年前的中国人，他写了一首诗，讲述的是一位牧羊人虽然远离自己心爱的女人，但却能在午夜时分，在冰天雪地里倾听到梭子梭过他发髻的声音。读着这首古老的诗歌，胡安认为他们才是与他同时代的人。是的，那位诗人、那位牧羊人、那位妇人，才真正是与他同时代的人。 艺术与时间就是爱德华多加莱亚洛的作品。 嗯，这首诗都挺令人感动的。就是他是呢先讲一个叫胡安·克尔曼，其实是一个阿根廷 嘅好出名嘅诗人，被誉为阿根廷嘅现代派诗人嘅开山鼻祖啊。佢话冇人同佢同时代，但系咧，当佢喺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迫害嘅时候咧，后来佢又流亡去巴黎啦。咁咧，佢都唔觉得佢见到嘅人系佢嘅同时代人，因为嗰啲人咧都系散发住恐惧嘅气息嘅，反而佢觉得咧系一个古代嘅中国人，一个古代嘅中国嘅诗人系佢同代人。点解呢？因为那个中国人好像他一样啊，是远离住自己心爱的女人呢，却能够呢听到他在那梳头的声音。我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个啦，可能是杜甫啊，又可能是苏武啊、李陵啊，咁样嗰种即係流放中嘅诗人啦。咁呢入面嗰种通感系点样呢？呢、這个中国诗人能够同佢所爱嘅女人有一种通感。远隔时空，佢可以听到佢梳头嘅声音。咁呢个胡安克尔曼呢亦都可以远隔时空听到几千年之前嘅中国人佢嗰种感受，嗰种通感嘅感受。只要有呢种通感呢，佢认为呢就系同时代人。加莱亚诺呢喺另外一首诗亦都提到呢样嘢。佢话一个人无论受到点样伤害同打击呢，佢都可以喺时间嘅任何时段揾到同时代嘅人。呢种同时代呢系一种共鸣。呢种共鸣呢，我又想引大家去諗鲁迅，即系我上一集我有讲过啦，佢同鲁迅好似嘅地方啦。鲁迅写一句好相似嘅话，佢话呢，我哋每一个人呢都系向住一个巨大嘅城堡啊攻击嘅一个独行侠。我自己喺度攻击，我都唔知道有冇取胜嘅希望。咁佢话呢，我半夜嘅夜晚嘅时候喺度攀登呢个城堡嘅时候呢，我有时会听到喺遥远嘅地方传嚟呢一两声匕首敲击呢个墙石墙嘅声音啊，我就知道我唔系一个人在战斗。其实呢样嘢就系同呢个一样嘛，同时代系在乎于你系咪有共同嘅目标、共同嘅信念。 呢首系艺术与时间，好难揾到同时代嘅人嘅。 系啊，佢可以喺几千年嘅中国揾到，咁都好幸运噶啦，已经系。 系，跟住落嚟有聚会。 聚会，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阳光和煦，空气清新，万里无云。陶土窝埋在沙子里，正在冒着烟。在从大海到嘴巴的路途中，大虾们从费尔南多的手指间穿过。这位祭司把它们浸在由盐、洋葱和大蒜调味的圣水里。有上好的红酒，朋友们围坐成一圈，我们分享着红酒和大虾。大海在我们的脚边展开，自由自在，熠熠生辉。与此同时，欢乐正被流传在记忆中，被睡梦梦见。欢乐将永远不会结束，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所有人在第一个亲吻、第二杯酒之前都是要死的人了，而这点谁都知道，哪怕是再无知的人也知道。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聚会，加莱亚诺的作品。 聚会很幽默，但是最后呢他是写死亡的一篇散文诗啦。其实会令我想起上一集我们介绍过将这个爱情和肉丸写在一起。他现在写的呢就是他们在一个海边聚会。其实这个幻象啊，感觉上呢有啲似系一个死亡之后嘅空间，有啲似系一个天堂，你亦都可以讲话系幽灵嘅地方。所有嘅好朋友终于可以聚埋一齐啦，喺度食嘢，食我哋中意食嘅嘢，话描写得栩栩如生啊！食虾，仲要啲虾系喺佢其中一个朋友嘅手指度穿过嘅，即系感觉上系一个美梦咁样。但系佢入边咧，佢点出一样嘢，佢话我哋喺第一个亲吻。第二杯酒之前就是要死的人，即是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关键是你在死亡之前你有没有亲吻过，你有没有畅饮过美酒，你有没有将这些欢乐，这些跟朋友分享的欢乐呢留低了在你的记忆和睡梦里面。他说这一点呢，我们最无知的人 都应该知道。 这点谁都知道，哪怕是再无知的人也知道。我一路睇嘅时候，如果唔系睇到话都是要死的人了咧，就冇谂过。 好似一个好普通嘅 party 噶， 系啦，就以为真系灿烂 咁样。其实咧呢度咧，佢系几吻合。有一句话就是未知生焉知死、 嗯、 其实你如果不懂享受人生的话呢，你最后你亦都是接受不来死亡的。但如果你是好像他所写的话呢，懂得这些人生的美妙的滋味、啊、懂得有朋友有酒是意味着什么自由自在的东西，熠熠生辉的大海，这些等等，当然还有亲吻、啊 嗯、 你知道了这些之后呢，你就其实就知道了死其实是亦都是人生一个去享用的一样东西，可以说是、嗯、 很多诗人都喜欢写死亡、啊 嗯、 跟着下来有空气与风。 空气与风，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我走在路上，像圣费尔南多地区的小路一样，走一会儿跑一会儿。有时候我从别的事物上认识自我，我在那些将会留下来的人身上，在将会保护我的朋友身上，在漂亮的正义傻瓜身上，在美丽的飞虫上看到我自己。我还会在那些正在并将会继续四处游荡的流浪汉和穷开心的人身上看到我自己。他们就像夜晚的星星以及大海的波浪一样继续游荡。于是当我在他们身上认识自己时，我就是在风中继续游荡，逐步学会认识自己的空气。好像是巴列霍，塞萨尔巴列霍曾经说过，有时候风改变空气。当我不存在的那时候，风仍然在，将继续存在。 空气与风就是加莱亚诺的作品。 空气与风是他整本诗集的最后两首诗之一，其实两首都写风的。其实这里写的依然是死亡，就好像他最后说，他说当我不存在的时候，风仍然在，将继续存在。那风是什么呢？风是令他前面所说、啊、令他可以接触到其他这些这么多的事物的时候、啊、令他可以跟一些呢在、流浪汉或者穷开心，即是一些貌似同自己无关的人身上，其实他看到他自己，看到他自己真的寻找着一个同自己有同好同埋有相同的生活理念的人，就是风将我们连结在一起。那这个风呢继续存在呢，是一样呢将我们的灵魂呢继续存留下去。其实这个呢风就有啲似祭祀啊，写嘅佢话祭祀嘅墓碑上面写住呢度躺住一个将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嘛，咁名字写喺水度就会随水冲走噶嘛、 嗯， 啊风亦都将佢嘅灵魂，将呢个加莱亚诺嘅灵魂冲走，但系冲走唔系意味住唔见啊，而系将佢散布喺周围佢嘅朋友，其他留喺呢个世界上嘅人身上边。 嗯，空气与风又是未去到那句当我不存在的那时候呢，又是不觉得很明显讲死亡咯。 是啦，他其实呢他入面有一个对比，就是空气和风之间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他提到一个叫做巴列霍的人。巴列霍呢其实是、上个世纪初一个很著名的秘鲁诗人、 嗯 啊。他是秘鲁诗人，但是呢流亡在巴黎，死于巴黎，葬在巴黎。咁其实系被视为呢拉丁美洲诗歌嘅一个天才嚟嘅。咁点解佢话有时风改变咗空气呢？风明明系喺空气度产生出嚟㗎嘛。咁其实有啲似呢啊，人类入面最活跃嘅人啊，最有创意嘅人，就好似空气入面嘅风啫嘛。佢哋喺空气入面咁样旋转住产生，最后佢将周围空气都改变咗。呢、这个咪就系加莱亚诺、巴列霍或者佢其他佢讲嗰啲朋友，正义傻瓜啊、流浪汉啊嗰啲人嘅意义咯。就好似基督教话系啊义人系人中嘅盐啊嘛。 嗯， 咁其实有创造力嘅人就好似空气入边嘅风咁样，佢搅动晒，令成个即系、就是、我哋周围嘅空间都产生变化。 嗯。 嗯，我想问翻，其实呢个加莱亚诺佢一贯嘅诗风系咪都系咁样咧？其实 系啊，其实咧佢有又有啲幽默啦，又有批判啦，有时你又觉得佢有啲点咧？用广东话讲有啲唔嗲唔调嘅佢啊，即系点咧？即系都几有时佢几轻佻嘅。啊，即係好似聊交嗌咁樣嘅，即係會令一啲習慣咗一種主流正面嘅所謂歐美立場思維嘅讀者咧，可能會覺得唔舒服嘅。嚇、啊，佢有另外一本書叫《鏡子》咧，點解叫鏡子呢？就係話呢個地球其實係一個倒影嚟嘅，我哋永遠睇到鏡子上邊嗰個北半球。北半球是富裕的强大的嘛、南半球呢永远在镜子下面我们看不到。 嗯嗯、 那他呢就要做的就是给我们看镜子的另一面发生了什么事。还有、原来都有爱有恨的。我记得最深刻的里面呢他有一个就写呢他写南半球呢一个小朋友怎样发生什么事。最后他才有一句话那个时候呢在北半球呢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人叫耶稣又出世了这样。即是完全是反过来的所谓最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个南半球的人来讲一个印第安人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同你的主流的基督教文明定义的嘛。 嗯，所以可能就是好像镜子咁样啦。 是啊，其实好似佢嘅诗，我想都俾到我哋一样嘢，就是话，我哋经常唔会留意嘅就是一个第三世界嘅诗人啊。佢其实呢，佢嘅诗又唔系完全系贫穷啊、绝望啊呢啲情绪嘅，就好似头先我哋讲嘅聚会，佢亦都有好豁达嘅一面，或者系好快乐嘅一面喺入边，即系佢哋都系有血有肉嘅。啊，唔系一个面谱化嘅人。 系，咁我哋呢两集就介绍咗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嘅诗啦，好唔同我哋以前介绍开嗰啲诗啦。 系啊，咁希望咧，即系大家嘅眼界都更加放开啲啦。其实喺某一啲民族嘅思维入边咧，甚至乎咧，我觉得有时候我有时睇印加人、印第安人神话咧、你唔使将佢分行，佢本身就系一首诗。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样思想一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嗯、 但我们看呢就会觉得哇很有诗意。那个时候就是教晓我们哦所谓的诗意呢有时就来自于这种思维的颠覆。 嗯好那我们下一集再介绍另外一些诗人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